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57集。 许耀当天和归晓父亲一起返程回北京，临行前岳父大人单独去病房见了陆延辰，身后跟着两个基地来的领导。归远山依旧拿着上级的腔调，不愿让外人看出他这个岳父对女婿有特殊优待。陆延辰惯来也是公事公办的性子，等两位领导和岳父结束慰问，归远山握住他的手： 啊，辛苦。 两人目光相会，归远山又轻轻拍了拍陆延辰的手背。当晚归晓带女儿去见爸爸，由于孩子太小，两手才能捧起的小身板，他不敢自己抱过去，所以让护士帮忙推着那个带滚轴轮子的小婴儿箱去给陆延辰看。陆延辰在护士指导下学着去抱婴儿的神情，倒比他拆蛋时还要小心得多。抱了多一会儿，又怕他自己坐不稳摔了女儿，小心地递还给归晓。头一回做爹，虽然抱的姿势很不美观，但也算是真真切切地抱过了。陆延辰的身体素质好，不久就能下病床了。他重伤的地方是背部，可身上大小伤也不少，腿也骨折了，只得拜托护士带自己去给老婆个惊喜。护士也是有心人，送他进病房后说好一个小时后来接，就给这对小夫妻让了空间。病房里，病床旁的布帘半遮半掩着，能瞧见归晓的脚丫一翘一翘的在勾那个透明的婴儿箱，嘟嘟囔囔，估计是想唱摇篮曲可又不会，就在那儿装腔作势。陆延辰推着轮椅过去挑了帘子，看见归晓正咬着个大吸管在喝奶茶，那不成调词也背不全的摇篮曲戛然而止。 你能下床啊？ 坐月子能喝奶茶吗？ 能啊，喝这个奶会多。 他将奶茶的纸杯撂到床头柜上，将那小婴儿箱挪到陆延辰面前。小女儿睁着眼，在很严肃地蹬着腿，特有节奏。归晓在病床上，胳膊轻压在婴儿箱的边沿。 昨天我还奇怪他都不笑的，我还想完了，这个脾气要随你我可受不了。医生就说起码要一个月之后才能笑。 陆延辰右手探到女儿脸边，用指腹轻刮了一下那小脸，女儿停住，毫无预警哇的哭出声。 是饿了。 归晓凭着没当几天妈的经验安慰陆延辰，他熟练地将女儿抱了，刚要喂奶又觉得不对。陆延辰全然一副不错，终于能看到是如何喂奶的态度，泰然自若地往轮椅上一靠，等着看。 有什么好看的，转过去转过去。 医生教他怎么喂奶时他就窘得不行，猛然当着陆延辰的面就更不行了。陆延辰挑了挑眉，没动。作为新晋上岗的年轻妈妈，归晓果断选择将帘子拉上，顺便背过身子去躲他。隔着一道布帘，哭声没了。病房里静悄悄的，闭上一个大钟在尽职尽责地替他们计算分秒。陆延辰想着再过两三天归晓刚当妈妈的羞怯退去了再看也不迟，于是就百无聊赖地坐在轮椅上，听着秒针行走的动静，去构思布帘后的画面，还装作无事一样提起： 那个许耀，你俩怎么认识的？ 空了这么多年，归晓在高中到工作的这段日子里交往过什么样的朋友他还真不清楚。 除了秦明宇那个忽然从天而降的女朋友之外，归晓的圈子他都没有机会去了解。尤其是这个许耀，似乎过于特殊了。 高中同学。 归晓在帘子后说，一秒，两秒，三秒，从帘子后露出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。 你吃醋了？他都有老婆了，不是告诉过你吗？ 我以为他和你是亲戚关系。 嗯？ 我去渭南，就是吃醋了，别管是不是非醋。 归小狐一看他，陆延辰被看得皱起眉。归小吃了口蜜糖似的，又隐身去了帘子后。 高中时候我妈不是生病吗？她帮过我，让她爸给我妈开刀，她爸是当时业内最权威的医生。 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，所以就算这么多年没有紧密联系，只要许耀开口借钱，归晓必定是全力相助。归晓不大喜欢提起那几年，她在帘子后抱着娃摸索去找手机，隔着帘子递出去给陆延辰。 我妈上午给我打电话来着，她说她是长辈，总不能初次通话就主动，要你回个电话过去。哎，你找找，就在通话记录第一个。我妈这个人可严肃正经了，比我爸严肃多了，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。 归晓说起父母的话不多，对母亲更亲近些。陆延辰也就在小时候听她说起，母亲是做外交的，人很严肃。小时候时常因为工作原因带着他到处飞，给归晓弄得很长时间恐飞晕机。而他父母是相亲结识，因有着对革命事业的同一理想而组建家庭，价值观相同，但感情培养多年无明显成效。由此归晓从小就得出结论，自由恋爱大过天。陆延辰将通话记录翻找开，竟有那么一瞬马上要被岳母岳兵的局促。想想还是出了病房。归晓的这个病房在走廊尽头，对着窗，陆延辰出于礼貌用自己的电话拨的。漫长的等待音后，对方接起来。 喂，你好。 叫伯母似乎不太妥，陆延辰有板有眼地叫了句妈，嗓子一涩，继而又说， 妈，我是陆延辰，你好，这么迟才和您通话，很抱歉。 哦， 那边的长辈也真是头一次被个小伙子叫了妈，顿了半晌笑了。让陆延辰没想到的是，归晓母亲先提到的是撤侨的事儿，说是听人说了，如果没有陆延辰和他同事掩护，那两个小姑娘牺牲的可能性非常大。接连的感谢让陆延辰无言以对，就差回去为人民服务了。 感谢你啊，小陆，感谢你。我跟小小父亲从当初就意见不一致，对你俩的事我没提出反对。当时小小拿过很多你高中考试的试卷给我看，说你语文学得最好，这些在班级里都是范文。我知道他是想听我夸你，我也都认真看了，是很不错，也能看出你这个孩子心性高，很有抱负。后来小小说和你分开了，我还觉得十分可惜。 又是一段意料之外的话。陆延辰从小喜欢读各种书打发时间，也确实是语文成绩比较好，哪怕是荒废的初中和高一都没有落下。当时高考结束，归晓以学习为目的，将陆延辰高三的语文试卷都收集走。陆延辰还以为是小女生心思存些纪念而已，没成想归晓还献宝似的给自己母亲看了。而立之年，从一位从未接触过的长辈口中得到如此表扬，说不清的滋味，有些怪。这个电话时常可观，陆延辰回到病房时，归晓已经喂好了奶。 刚吃完喂奶前剩下的小半杯珍珠奶茶，见陆延辰回来就问他， 你和我妈怎么有那么多话说呀？都说什么了？ 陆延辰大体复述了一遍，归晓听到作文两个字抱着枕头笑。 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就是觉得你写得好。你三模卷子写的话我高考也用了。 可惜在一起时归晓不理解意思，倒是在那一年懂了这话背后的含义。人生魅旅，砥砺而行。 多人有声剧归路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